一哒哒抬抬抬抬抬个龙抬龙抬一个龙抬个龙抬龙抬一个龙抬哒哒龙个龙当一个龙个龙当一个龙个龙当啷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个龙的洞。当个啷当的个啷的咚， 天造了这般那时也不见回话， 当个啷的当个啷当当个啷个的个啷的咚， 每日里呀去打烟，迟早晚早。回转却怎么这般是他不见回还不放心哪还要 等一等个冷的他又叫好呢等个冷灯等个冷个一个冷的灯 出 一个冷个冷的冬 门关呐看呐 当那个冷当那个冷当那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个冷冷冷个冷个一个冷的冬冷冷 现在柳银环已经从他的窑门走出来了。 我那怎么说你抱身子呢？这样、 啊、不是，我得告诉人这点哪点，你这净拉弦，我不唱，人这怎么回事？ 也好嘛， 你没看那个转播的时候，人家不都说吗？ 啊、是人家说，您别自己说呀。 这点不有身段吗？ 噔个隆噔，噔个隆个。 他出窑门的时候， 噔隆，噔隆， 他有一个身段， 噔， 非常的漂亮， 噔隆。 他已经走出来了。 噔一个，你个隆的咚。 他往他的窑的右边 噔。 去看他的儿子回来没有？ 噔一个隆个隆个隆咚，一个隆个隆个隆的咚，嘚隆一个。 他脸上的表情 一个隆个 非常着急的， 嘚隆。 看他的儿子还不回来， 一个隆个隆的咚。 在这个地方充分表现 咚 母亲对儿子的爱。 我你怎么这么些废话呀？ 不是大夫人，这干不撕裂的。 噔个噔噔噔个噔个一。 丁山，天气不早。该回来了。 你个你个隆的咚。 啊，丁山。 个隆咚。 天气不早，该回来了。 隆咚一个隆。 丁山。 我你这干嘛呢？ 我这你人小孩不回来，不都这么嚷吗？ 是啊，你别这么嚷啊。 哎。 当个隆咚，当个隆个一个隆的咚。 望不见我的儿。 个儿咚个儿隆咚，咚个儿隆个儿一个隆的咚。 将身坐直啊，在这窑门一迈，等好了我的儿，一同把饭呐吃。 餐。 餐 哎， 吃餐不一样吗？ 哎，不，这得说餐哦， 一同吃啊餐， 还吃餐干什么呀？ 啊，中菜西吃，你不懂，这是酒会， 你没听说。马来， 吁， 哎，你干嘛来了？ 哎，马来不是叫马童吗？ 没有马童， 一人来的。 我一人。 那我怎么样？ 哎，你打家伙呀、啊？ 扛来切来扛，再扛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哒隆哒隆个隆，哒隆哒隆咚里个隆的咚个隆。一个隆的咚，个隆当一个隆的咚，个隆当一个隆的咚。 我说你怎么拉总没完了？这赶紧找部门。 当一个隆咚，个一个隆的咚。 越人会做事太短了见。 呵，哪位踩着脖子呢？ 哎，你这叫什么词啊？ 这怎么这味儿？ 你听好， 当一个隆个隆个隆咚，一个隆。